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，主题是游乐场。我常说地球就是一个大游乐场，我们跑到地球上来就是来玩耍的，如此才不枉此生。既然是游乐场，是个大戏台，那必然会有曲折的过云梯，有喜怒哀乐的剧情。如果像一部戏剧的话，从头到尾如果只有欢笑，没有冲突，没有失去，一切所求都会得到满足，嘻嘻闹闹的从开始到结束，这样的戏剧还会有人看吗？所以我们来到地球这个大游乐场，就必须要承受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。但是我们可以不要把自己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看得那么严重，就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玩家吧。作为一个玩家，面对挫折和困难要懂得臣服。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你所想要的方向发展，就不要太抗拒。我们可以想，老天可能不想让我往这条路走，那我自己去开辟另外一条其他的路吧。游乐场就是尽情让我们来玩的，所以在玩的过程当中，重要的是不要玩得那么辛苦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让你体验地球游乐场的乐曲，由音乐家李星云创作的《里程数未满》，充满了欧式与流行交汇的曲风，仿佛旅途上带来的惊喜与视野，更提醒我们在生命未尽的旅程里，应该保有纯真愉快的心和脚步继续前行。首先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哇，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堂音乐欣赏课。最后这堂要带给大家的音乐主题《游乐园》，让我想到了奥修禅卡中的王牌之卡，零号的傻瓜牌，也是韦特塔罗牌中零号的愚人牌。编号零代表着从无开始，也代表了生命完整、生生不息的循环。它主要的意思是，我不知从何处来，也不知往何处去，我只是不带任何预设去迎接生命所有的可能性。或许下一步我会跌落深渊，或许我会闯进美妙的彩虹国度，他究竟要把我引领到哪里，我不在意，我只是信任生命要给我的一切经历，对未知敞开，然后勇敢地纵身跳入未知。在那里，以信任和天真作为引导，而不是怀疑或是沉湎于过去。就中国道家或是佛教的禅宗认为，要成为一个傻瓜，不要试图在你的周围创造出一道知识的墙，不论什么经验来到你的身上，让它发生，然后继续将它抛掉，继续清理你的头脑，继续抛掉过去，好让你能够停留在此时此地，就像是刚出生的婴孩。今天的音乐听起来是不是很吻合这样的情境？这首《里程数未满》的乐曲是由2017年获得了台湾第28届金曲奖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的才女李星云所创作的。轻流行音乐风带着天真浪漫的气息，让人随之而出的步伐显得轻盈又愉快。这首曲子出自于李星云《托斯卡尼我想起你》的演奏专辑。当时的他到欧洲旅行，并且将这些有力的灵感心得以音符谱写了美丽的曲调。音乐偏向旋律性，没有华丽的编曲，只有简单的旋律自己在说故事。这首曲子以民谣吉他式的分解和弦伴奏开启，伴以木琴可爱的敲奏声，以及女孩可爱哼唱的曲调，洋溢着单纯清新的朝气。音乐背景里的金鼓组节奏象征着旅者的心情，也像是一种傻瓜天真的心境。他自身拥有一种自我鼓舞的特性，纵然前方旅行充满了未知，仍能以敞开愉悦的心境继续探索前进。李星云的音乐特别擅长运用弦乐编曲来丰富整个听觉的声响，听他的音乐就像迎面而来美丽的景色不断地涌入眼帘里，我们的心也跟着微笑了起来，而且也向着飘逸的咖啡香与甜品甜蜜的滋味，让生活的心情有了一种美妙愉快的调频。很感谢这趟音乐的旅程有你我共同的陪伴与倾听，希望透过这些音乐的触动，温柔陪伴我们惊艳自己，让内在无穷的力量就像风一样的自由，像水一样顺畅宽广的流动，也像老鹰一样在天空展翅飞翔。不论你现在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，生命本身包含着无限的可能，而你拥有选择如何面对的自由心智。面对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流浪旅程，让我们汲取傻瓜禅卡的精神， 保有信任，敞开无畏的心，活出自己生命真正的力量，绽放内在的光和热，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。今天最后一堂的音乐欣赏课，就在愉快的音乐中，让我们彼此好好的拥抱与祝福。感谢每位共同参与的朋友，最后深深的祝福你。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